让我赶紧告诉他们去。 科学放生，共同建设生态文明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87.6，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，窖藏特酿董酒12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话说天下》，话说天下。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重说忠奸善恶，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这古代妓女和才子的故事咱讲了不少，大部分这些有情人都是以悲剧收场的，而且这里头受害最深的还是女同胞。不过在唐朝有这么一个歌妓，她是漂亮又精明，懂得明哲保身，情深又善良，最后博得了一个精彩人生。那这个妓女她到底是怎样打的这场翻身仗呢？说她出身卑微，却是大户人家的小姐；说她拜金势力，却卖掉家当救情郎。风月场上她手法老练，冷酷如霜，实则内心有情有爱，悔恨异常。精明算计不如学会人生大智慧，善良之光让她博得意想不到的人生。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从名妓到千国夫人，第一集。在唐朝的天宝年间，常州有一个刺史，已经到了知命之年了，50了。这刺史一辈子最大的骄傲就是膝下的独生子，叫郑元和。这孩子天资聪慧啊，而且长得是玉树临风，仪表堂堂，小小年纪写的一手好文章，在当地被称为一绝。不但大家伙瞧着羡慕，这刺史大人也非常自豪，以儿子为荣，尽心尽力的培养。每当跟同事聚会喝酒的时候，各位官员拉起家常，这刺史大人都忍不住得夸赞一番，说我这儿子可是我们家的千里马呀。刺史大人对儿子满是希望，盼望着有朝一日儿子金榜题名，名动天下。这郑元和呢，也确实给刺史争气，不到20就以第一名的成绩通过了常州地方的考试。这刺史大人府上连着摆了3天3夜的酒宴给儿子庆祝，一家人这高兴啊。郑元和少年得志，第二年中秋过后，家里人准备好了盘缠，打算送儿子进京赶考，去参加更高一级的会试。郑元和临走的时候，这刺史一家人一块给这郑元和送行。郑夫人拉着儿子的手，千叮咛万嘱咐，儿啊，到了京城先给家里来个信儿，路上要注意身体， 天凉了多穿点儿，别冻着。还有赶路尽量在白天，晚上啊一定要找一客栈安顿下来，别让歹人把你抢喽。郑夫人絮絮叨叨，举起袖子擦擦眼泪，舍不得呀。这刺史大人倒是看得开，哎呀夫人，儿子这是去博取功名，好事儿，你哭什么呀？再说了，他也长大了，会照顾自己了。一转脸，儿子，为父的相信你，以我儿子的才华，高中状元不在话下，考试的时候要细心，不要慌张啊。还有这穷家富路，我呢给你带了足够的银两盘缠，够你在京城过两年的了，平时别亏了自己，有了好消息先给父母报一个喜讯。这爹娘一番的嘱咐交代，郑渊和是左耳朵听右耳朵冒，他正春风得意呢，一副少年不知愁的样子，冲着爹娘点点头，意气风发的就踏上征程进京去了。一路上轻装快马，不到一个月，这郑元和就到了繁华的长安城。礼部的考试是在11月，眼下离考试还有两个多月呢，这郑元和就找了一家客栈安顿下来。郑元和出身官宦人家，也算是见过世面，可这京城的繁华还是让他大开眼界呀。好家伙，都半夜子时了，这大街上还亮堂堂的，人来人往呢，真热闹啊。眼看着离考试还有一段时间，这郑元和就打算趁这个时候好好游玩一番，书也不念了，字也不写了，没事就往长安的郊外跑，游山玩水，好不自在呀。没出一个月，这长安城和周边的景点他全都玩遍了，这回可是没什么新鲜的了。这天郑元和大早上起来，来到一家小饭馆吃早点，一边吃就一边琢磨，待会儿我干点什么去呢？回房看书去，这文章我早就背熟了，根本不用再临阵磨枪了，可是不念书去哪玩呢？这郑元和正盘算呢，就听旁边那桌上啊俩人聊天呢，这俩人脸上啊憋着笑，同时问对方一个同样的问题，哎，昨儿晚上怎么样啊？啊，话一出口，俩人对视哈哈大笑。这个说，李兄啊，你真有眼光，这春香楼果然有料啊，那里头的姑娘不一般，招人喜欢哦。不知道昨天李兄你有什么新收获呀？对面那位啊一脸的陶醉，哎呀我的小老弟啊，你后悔去吧，昨天我让你跟我走，你还死心眼儿，还就认定春香楼了。你不知道啊，为兄的我可发现了一个养天仙的地方。这个地方啊，这俩人是越说声音越低，跟吃了糖豆似的，呵，美甜。郑元和听出来了，这俩人聊的是花街柳巷的风流韵事，瞧这俩人美的都没德行了，至于的吗？这郑元和家教非常严，从来没去过风月场所，同窗聚会顶多呀就是叫几个歌女来唱歌助兴，可是郑元和都看不上这些俗世庸粉，觉得这帮人浅薄。今天听这二位的描述，这郑元和突然动了心思，哎，我何不去见识一下这京城的名妓呢？这念头一出，郑元和脸上一热，随即浑身的血都快沸腾起来了，急忙塞了两口早点就回客栈了。回到客栈倒头就睡，睡到大概下午，等了一会儿，约莫到了黄昏时分，这郑元和揣足了银子漫步在长安城中。长安城里头处处张灯结彩，尤其是妓院酒楼，那更是灯火通明啊，几个胭脂抹粉的姑娘 正在拉拢过路的客人呢。他们看见郑元和这么一个翩翩公子，更是殷勤万般，笑着拉他进来。可是郑元和并不动心，这些莺莺燕燕的在他眼里俗不可耐，太没情调了，太没气质了啊，根本看不上。郑元和没搭理这些庸脂俗粉，沿着大街一直往前走，走到一条小巷子口，他忽然看见前边有一座宅院，这宅院里头啊，有一栋二层小楼，这窗户打开着，一个年轻的姑娘临窗而坐，身后站着一个丫鬟，正在帮她梳头呢。郑元和仔细看过去，看样子这姑娘也就是十五六岁，身穿一件鹅黄色的衣服，手里拿着一把弓扇，半遮着脸庞，这样子是美艳娇羞。郑元和不由自主的就给吸引住了。郑元和就跟被施了定身术似的，站在巷子口走不动道了，一双眼睛直勾勾的盯着这窗户扇里头。这姑娘发现有人看她，两颊绯红，也不好意思了，垂下眼帘，这样子更加可爱了。郑元和是心潮澎湃呀，这姑娘看见郑元和也是会意的咯咯一笑，这一笑呢，旁边负责给他梳头的丫鬟也顺势往窗外一看，这两个人的举动可能是引起了他们身后这个人的注意。从后边走过了一个中年妇女，她几步走到窗边，撩开窗帘往外一瞧，呵，来了一个衣着华丽的公子，正往这边看呢。这女的谁呀？妓院的老鸨子。这老鸨子顿时喜上眉梢，心说又有银子送上门来了，赶紧走出宅院招呼郑元和，客官您里边请啊。这郑元和恋恋不舍的又看了一眼姑娘，扭身跟老鸨子进院了。老鸨子前边走，然后一边献宝，哎呦，一看就知道公子你眼光高啊，您看的那位可是我们大名鼎鼎的李娃李姑娘，这李姑娘可是少见的大美人啊，又精通音律舞蹈，而且又精通诗词歌赋，公子您真是有眼力呀。一般来说呀，进妓院只要客人看上谁了，老鸨子肯定说您有眼力呀，这是我们当家的啊。但是这回老鸨子真是没骗人，这李娃确实是这个春楼里边头牌的姑娘。老鸨子带着郑元和直接进了李娃的房间，这房间里头啊，李娃听见来客人了，一看呢，嘿，正是刚才楼下这位翩翩公子，心里头也是一阵狂喜呀。正所谓是郎才女貌，不光是郑元和看上李娃了，这李娃也看上帅哥了，俩人互相吸引。老鸨子把郑元和带进来，知趣儿的走了，把门一带。这个时候李娃斟好了茶水，双手献给郑元和，公子请用茶，不知公子贵姓，何方人士。这郑元和站起身来，施礼接过茶杯，多谢姑娘，小生常州人士，姓郑名元和，是来进京赶考的。李娃听说郑元和是赶考的书生，更喜欢了，两个人慢慢就开始聊起来了。这李娃长得娇小玲珑，举手投足都带出了一种优雅的韵味，跟别的烟花女子不一样，正是这点深深迷住了郑元和。通过一番了解，郑元和这才知道，原来这李娃原名叫李雅仙，早先呢也是一个官宦人家的大小姐，只是因为父亲丢了乌纱帽，这才被迫流落风尘，卖给了这个老鸨子。您想啊，这大户人家的小姐长得漂亮不说，也读书断字儿，基础好，这老鸨子就把李娃看成了上品，买回来的一年里头啊，精心的调教， 一门心思把李娃培养成了一个摇钱树。郑元和和李娃谈得十分投机，当天晚上就留在了李娃的房间里过夜。这老鸨子趁机呀，也开出高价了。郑元和一派贵公子的范儿，一掷千金不带眨眼的。都说春宵一刻值千金，这话一点不假，确实挺贵的。可是郑元和根本不在乎，他索性预付了一大笔银子，说我呀就跟李娃住在一块儿了啊，先预支给你。这老鸨子有利可图，也愿意成全这对儿啊，每天好吃好喝好伺候。这郑元和仍然把李娃看成世家小姐，对他呀是温柔呵护，发誓跟他白头偕老。李娃呢，自然是感激涕零，也保证这辈子只许李郎一个人贞洁如一。这对小情人双双沉醉在甜蜜的生活当中，每天是品茶弹琴，赏花观月，这小日子过得别提多滋润了。郑元和也把考试这事儿啊给忘了，转眼他在李娃这儿不知不觉地住了一年了。这郑元和的吃穿用度都靠当初老爹给的盘缠，当初他爹说的好啊，给你带了两年的盘缠，这两年的盘缠是按照正常生活费用的，您天天逛窑子那这肯定不够，一年的折腾这盘缠几乎是所剩无几了，没银子了谁还伺候你呀？老鸨子一看这小子油水榨干了，还赖在这不想走，想啃老娘门都没有啊，嚷嚷着带着一帮打手要把这郑元和赶出去。这老鸨子带着几个大汉就冲进了李娃的房间，巧了，正赶上郑元和呀出门了，不在这房间里头，只有李娃一个人。李娃一看这架势，心里明白了，这妈妈是要赶郑公子走啊。李娃跟郑元和过了一年，怎么也有感情了，他赶紧走到老鸨的身边给求情，妈妈呀，您这是要干什么呀，先让他们出去。这老鸨子冷冷地瞪了一眼李娃，不用我说你也知道吧，那小子现在没钱了还赖在这不走，你说你跟着一个穷光蛋你混个什么劲儿啊，你等他回来看我不把他打出去。这话李娃哪儿听啊，一撇嘴，哼，这当初郑公子给您多少银子呀，还不够花吗？这时候他没钱了您就翻脸不认人赶他走，您这么干也太绝情了吧。老鸨子一听，嘿，小丫头片子，你反倒教训上我了，他郑元和给过老娘银子没错，可是这一年了他不吃不喝呀，你们饭桌上哪顿不是有鱼有肉啊，出门是车马接送啊，这哪样不得花钱呢，再者说了你可别忘了自己的身份，你是妈妈的人，不是他郑元和明媒正娶的媳妇儿。这李娃一下给噎住了，没错，一想我是个妓女啊，我这工作就是赚钱呐，这爱情就是逢场作戏，不应该动真格的，银子没了这美梦啊也就该到头了。听了这番话，李娃是又伤心又失落，可是转念一想，赶走郑公子让他去何处栖身呢，这李娃苦苦哀求，请老鸨子宽限几天，让郑元和找一个栖身之所。老鸨子看在李娃的面子上也就答应了。答应归答应，可是这老鸨子的态度啊跟以前是大相径庭了，对郑元和出言讽刺，冷眼相待。郑元和没了银子也没脸回家，没考上功名啊，这该何去何从呢？古人有这么一句话，说十年寒窗无人问，一举成名天下知。 读书人求取功名离不开科举考试。自打隋朝有了科举了，这个制度就成了古代选拔人才的手段。每隔三年，全国各地的人才精英都要来到京城参加会试。在家乡的时候，这些学子就知道埋头苦读，可是繁华的京城可是个花花世界呀，到处都是诱惑，诱惑里头摸不准就藏着陷阱呢。这郑元和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，被漂亮姑娘引诱的，吃喝玩乐住了一年也没考试，还把带来的银子全都花光了。他没地儿去呀，又不敢回家，受老鸨的白眼儿，死皮赖脸的就住下去吧。他这一住，老鸨子可坐不住了。嘿，本想着你郑元和是个读书人啊，脸皮薄要面子，我一挤得你，你还不得知趣儿就走人呢。这倒好，你给我来了一个死猪不怕开水烫，还是白吃白喝的。哎呦，这老鸨子愁的呀，真赶他走吧，这姑娘非跟我闹翻了不可，得罪了摇钱树，这也不划算，得想个妙计把这累赘甩了呀。这天老鸨子带着一脸的凄惨就来到李娃的房间，进门先是叹了口气，哎，姑娘啊，这些年妈妈我是含辛茹苦的培养你，是为了挣钱，可是呢，这人心都是肉长的，咱娘俩有缘分才做了这母女，眼下你对这郑公子一往情深，妈妈理解，可是你毕竟是个娼妓呀。郑元和他们家是做官的出身，你说以你的身份就真能嫁入郑家吗？李娃听见这话吃了一惊，心说我这妈妈今天怎么了，怎么这么有人情味儿了。他没动声色，这老鸨子接着说，姑娘啊，听妈妈一句劝，你要是真打算这辈子跟着他了，妈妈我给你指条明道。李娃一听，妈妈你要不嫌弃郑公子没钱了？老鸨子尴尬的一笑，嗨，瞧你这话说的，还跟妈妈记仇呢，我还不是为了你好，没钱的日子不好过呀。你要跟郑公子，妈妈我不是不同意，他们家毕竟也是官宦家庭，只是有一条，你不能这么不明不白的跟他过，得明媒正娶的嫁入郑家。李娃大吃一惊，嫁入郑家，这人家会接受我吗？这老鸨子压低了嗓门，这就看你怎么做了，你要是怀了郑家的骨肉啊。这些话让李娃陷入了沉思，妈妈的话说的有道理呀，总不能不清不白的就跟郑元和过一辈子，可是以他的身份要让郑家明媒正娶，这也不太可能，唯一的方法就是先斩后奏，给郑家生个儿子再去谈判。老鸨子看出李娃动心了，抚在耳边对他说，我听说呀，这城外头有个竹林神庙，求子很灵验的，你不妨去那试试。老鸨子一番话句句说在李娃的心坎里，他跟郑元和情投意合，要是趁这机会脱离青楼，这不是最好的结局吗？当天晚上，这李娃就跟郑元和相约，明天去竹林神庙烧香求子去。其实这老鸨子哪舍得放开摇钱树啊，这根本就是一个阴谋，郑元和跟李娃都被蒙在鼓里了，他们两个又会有怎样的遭遇呢？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87.6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，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。哎，